天潇洒的可以在你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会的谁的真心，是谁深深爱你。 缠绕你的风，飞越无数。

拔下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告诉我快说快说，求你帮个忙。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， 别找我麻烦。 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穿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， 怎样 告诉我快说快，求你帮个忙。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， No no no No no no No no， 别找我麻烦， No no no No no no No no， 别找我麻烦。 到心碎的边缘，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。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那年，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前。再见。